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周一的晚上20:02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在欢迎各位到来的同时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啊，就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这第一种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方式啊，各位如果要在开车的时候不方便拿起手机，就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毕竟我们直播间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惊喜，所以说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互动当中。视频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呢打开手机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啊，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栏目，各位点击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赶快参与进来了。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各位赶快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 happy 啦。刚刚我说啊，每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有惊喜呢，在昨天或者是近期的节目当中，我相信各位都有听到，我们马上就要改版了，没错，那改版的日期就是今天 right now， 立即开始我们的改版环节啊。那所以说今天带来的将会是更多的惊喜，各位赶快期待一下我们马上改版之后的挑战新歌声。那不变的是，依然是有非常有才华，同时呢有各种各样小妙招的啊，有鬼点子吧，用鬼点子来形容更加的贴切啊，这样的主持人。同时呢每期都会有重磅的嘉宾哦，而且环节是非常惊喜的。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依然是非常重磅的一个乐队啊，之前也曾经来到过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这一次相信各位会对他们有不一样的感受呢。还是同样的，先请我们的嘉宾来亮个相，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哎，大家好， 我们是自画像乐队。 哎，自画像乐队啊，欢迎各位。那这样，我们先从我的右手边吧，先在我们的这个表演区的三位，先跟大家一一的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哎，我是主唱，我是李安。 啊，我是鼓手小能。 我是键盘手李增平。 哎啊，这是我们的三位，同时在我的左手边啊，还有两位，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贝斯手郭立伟。 那我们吉他手小P。 嗯，欢迎各位，欢迎我们的自画像乐队哈。为什么说今天这个改版之后，你看改版之后我们增加了很多环节，比如说像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因为从今天开始每一位嘉宾只要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都要接受种种的任务，并且推出一首歌来进行打榜。那在未来也就是在我们的每周都会有一个周榜，周榜完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月榜评选，月榜评选之后呢在年终还会有属于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以及啊非常有实力有权威性的一个年终榜单，会有一个年终盛典，各位要多多期待。那今天还是先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的环节。还不要着急哈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所以说呢，一定要推出你们最重磅，也就是最想介绍给各位的一首歌曲，那是什么呢？ 嗯，今天我们带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温暖忧伤》。 温暖忧伤， 对，是我们刚刚发的新唱片，然后新唱片叫做《如一》，也是这张唱片的主打歌。 嗯。 就不是之一，就是主打歌， 就是主打歌啊，温暖忧伤哦，我觉得这两个词好对立啊，一个是暖暖的感觉，一个是好像带点冷有点忧伤的这种忧郁感，那到底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呢？先来带来我们的 C 位主打歌环节，来自我们自画像乐队的温暖忧伤，一起来欣赏。 好，来吧。就善良，我走过的路是否能够到达那些远方，我们穿越浮尘，我们逃离繁华寻找灵魂，等待那颗遗忘的心，在前方的路依然漫长，点亮一盏星光，照亮远方的中央，找寻自己的梦，为你闪亮，走过的路是否依然迷恋那些远方，我们穿越浮尘，我们逃离繁华寻找灵魂，我在等待那颗遗忘的心，在前方的路依然漫长， 好，谢谢。 哇哦，刚刚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自画像乐队的《温暖忧伤》，也是今天为各位带来的 C 位主打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C 位到你，同时希望各位也多多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希望各位通过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里面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了。我看我们的网友已经活跃起来了，有说哇加油加油，自画像来了，还有说月月今天好漂亮啊，谢谢各位。顺带我也被夸了一下，同时还说给键盘小姐姐比心，键盘小姐姐有反应吗？甜甜的笑，回了各位一个甜甜的笑啊！还有说我爱自画像，感谢我们的佳佳小老虎啊，今天非常的活跃，感谢各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既然现在刚刚给我们展示的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歌曲。温暖忧伤，因为我听来我们的主唱李安，李安大导演，当然，对，李安主唱，我总会想到导演。然后我觉得你的声音就是那种又温暖又忧伤的，然后要不要跟大家讲一讲这首歌为什么要把它作为我们的 C 位主打歌？ 就是觉得每个人其实心中应该总有忧伤那一部分吧。肯定我自己也有，然后很多朋友也有，我相信应该每个人都有，好像也没有专门一首歌其实是很明确的，然后想要治愈这种忧伤的感觉，我们就想，哎，那干脆不如自己写个这样的歌，应该还挺有意思，也挺有意义的。 对， 主要是这样。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Coldplay 有一首歌叫那个 Fix You， 他那个歌词写的还是挺好的，就是然后有一个推送，就是说有一个外国有一个小孩他有自闭症，然后他爸爸就带这个小孩去看 Coldplay 的演唱会，然后在那个 Fix You 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小孩因为他有自闭症嘛，所以很难表达自己情绪，那个小孩就跟着音乐就哭了，然后他爸爸就跟那个抱着小孩然后哭在一起，就感觉非常温暖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想那么也做一首这种国语的这么一首歌吧。 哦，就是做一首国语版的这种又温暖又忧伤的这种， 对对对， 哦，比较混合并且比较复杂的情绪，其实好像经常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类似的情绪哈。那我刚刚我听到你说最近要发了一个专辑叫如一是吗？ 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发了多长时间了？应该发了一个多月了吧？ 一个多月， 对，应该在全网 刚刚发了， 全网有上线吧？网易云音乐，然后 QQ， 还有虾米等等的酷狗应该都有，只要搜自画像乐队，然后如一应该就能看到这张唱片，还挺酷的，11首歌。 我觉得那个如一是始终如一的意思吗？因为我之前用到过一个就是类似的播音名叫如一，当时就想要始终如一，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专辑里面的如一这个专辑名是为什么要这样取。 对，其实因为有一首这个专辑里有一首歌就叫如一 啊， 开始我们定了好几个名字，比如像什么鲸鱼山坡呀，或者是那个开始还做定过唯心主义，都觉得还挺酷的，挺乐队感。但是后来大家讨论都挺有争议，然后忽然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就浮现出来了，然后一看，哎，干脆就叫这个吧，确实有始终如一的这种感觉。 对，而且我之前看了一下，我是着重看的网易云音乐上面的这个 app 上面，很多网友都在说到这个如一的专辑非常好听，同时还说 谢谢 尤其是如一这首歌哈，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温暖忧伤也是非常好听的，而且这个声线也是非常迷人，而且我看到这个好像在抖音上会有一些就是 对 呈现是吗？ 对，因为之前也是抖音的那个它叫什么新歌榜跟飙升榜吧，然后联系到我们说很喜欢这歌，当时就在那个飙升榜上推了一下，效果还挺好，我看好像有几万个然后拿我们这首歌拍抖音视频的朋友吧，对，挺励志的， 都是 有 的 拍的挺好 的，是吧？ 特别感人。 那你们看到他们都拍了什么内容吗？就是用这首歌曲， 就 好像挺励志，好像有一个烧伤的人吧，然后他在医院，然后放这首歌拍的，还挺酷的，然后还有我看好像应该有几个女孩拍的就是夜景，然后就是一个夜景在海边，然后说把心里那份那个忧伤然后就扔进海里，然后借着这首歌温暖我，看的我们也挺感动的， 看的挺感动的，我在上面好像还看到有一些手势舞，你们看到了吗？ 啊，对对， 就是类似手势手语的那种手势舞。 对，其实那是我们自己找人编的。 哦，是吗？嗯，那太好了，我因为我一开始就想，我看到了这个片段之后，我觉得还挺有难度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作为这个主创团队，作为自己的歌，是不是也应该会一些这个手势舞？要不要跟大家现场来一段？比如说我们的李安，李安你来唱，然后同时请我们的队员一起来， 谁会谁会， 就是，来比一下，谁会呢？ 好像还 会唱。那我们的小姐姐键盘姐姐，你来唱，然后同时谁会 跳这个舞？ 谁会跳这个舞？ 好像还真不会， 是吗？因为作为主创是吧？然后 因为好像这首歌我们找了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团队，那个团队真的是聋哑人组成的。 哦， 然后他们也是一个就是艺术性的团队，会做一些就是跟聋哑有关的艺术性的一个宣幻的展演。 明白。 然后他给我们编了一个舞，哇，超难。 嗯。 后来我们就找了两个朋友，他们就是搞舞蹈的，他们来跳一下。 嗯，来学这个手势舞。 对对。 这样就是你们按， 啊， 对，然后你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就是每个人都参与进来，能参与的都参与进来，按照自己的理解，我们只唱高潮的部分，然后大家一起来展示这个手势舞，温暖忧伤，好不好？ 我想想，我回一回，我可以试，好吧？那你唱吧。你唱慢点。 我们请我们美丽的键盘姐姐来唱。 好像是。 好。 嗯，好吧。 嗯。 开始了啊。 好。 哎，我想记得一点。 三二。 啊，好像是。 我点亮一盏心。 只有这两句吧，要不然我实在不记得了。因为抖音它好像也比较短，应该15秒吧，正好就截在这两句上。 对的对的，抖音是比较短啊，而且我看到很多版本，你这个已经不错了，我决定待会儿把你这个截取下来，然后在网上跟大家 对后边跳的瞎编 传播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义，因为抖音这个平台，这个短视频平台确实它的传播速度非常棒，而且通过你们的歌曲，我发现好像大家录的都是比较有正能量的，不管是手语部分，就是手语的这个手势舞部分，还是像你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场景当中所用到的这首歌，还是非常正能量的，所以也是要给你们各位点一个赞。 谢谢，谢谢。 对对对，然后当然这段我们一定不会剪掉，一定会在网上放的。 谢谢大家，希望这首歌确实能温暖你们的忧伤。 那其实说到这首歌，我看到一个评论说是看完这个摇滚食堂来听我们这首歌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你们知道吗？ 正好我去年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在拍一个电影， 嗯， 然后这电影也拿龙标，好像但是最后没有上院线，就是在爱奇艺做的那种，就是 VIP 会员可以看， 嗯， 它是一个小电影吧， 就是电影， 对，是跟摇滚有关的。 嗯， 摇滚食堂是说几个特别有热血年轻人，然后他们本来是厨子， 嗯， 然后后来为了摇滚梦想，然后去参加比赛，然后挺有意思的一个电影，可以看看。 嗯， 就因为跟这哥们关系特别好，就邀请我们给他们写了片尾曲。 哦， 那个电影的片尾曲叫《再见少年》， 嗯， 其实也是说理想跟梦想的。然后他中间有一段插曲，就是他们在最难的时候，然后又重新想组乐队，然后他们用了我们这首歌，就是那个电影里的几个人组乐队，在电影里他们翻唱了我们这首歌。 嗯，哦，我明白了。所以说大家看，嗯，通过这个电影，然后就想找到原版的原创的团队，然后就找到了我们的乐队哈。 对， 嗯， 不是他，在他拍的时候就找我，因为跟他关系很好，那导演。 哦，明白了。 现在好像可能是我看爱奇艺上应该也点击过百万了吧。 明白，明白。所以也是关于这个摇滚人对于摇滚音乐的一个执着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所以各位可以去找一找这个电影，叫做《摇滚食堂》，去看一看。我下节目赶快也要去看一看。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我们 C 位主打歌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来自我们自画像乐队的我们温暖忧伤，一个让人听起来很难过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因为既温暖同时忧伤也似乎穿梭于其中，所以我觉得各位也可以仔细的来到我们的平台，来到我们的榜单当中去为他们来加油打榜。好，那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各位一定要多多支持他们哦，当然也要多多去我们的网易云等各大音乐平台去多多踩一踩他们的专辑，叫做《如一》，以及这首主打歌叫做《 我们的温暖忧伤。那过完这个环节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跟他们一起唱。 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你对音乐的想象力。 Hey Jude， 亮出你的歌声和他们一起唱。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改版之后的版本哦，今天是第一天。那第二个环节就是和我一起唱，当然了我们每期的嘉宾都会带来自己精心准备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向各位展示属于我们自画像乐队的歌声。那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歌曲呢？为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哪首？ 想带哪个呢？哪个先来唱呢？要想一想。 女人还有什么歌来着？ 电报大楼，独自过冬， 啊、过冬 女人。 好吧， 或者其他的。 接下来一首歌应该叫做《电报大楼》。 好的。 是一个比较有节奏感的歌。 哦，好，一起欢快起来。也期待各位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一起和他们一起唱。好嘞，一起来自我们的我们的自画像乐队的《电报大楼》。 只要你爱上 Mary， 他们约在一个下午的三点，他们约在电报大楼下面找失去的诺言。可是他们发现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昨天，还有那温柔的风忘记带走了缠绵。 的手，那是谁的手，是谁的梦，那是谁的梦，是谁的手，那是谁的手，是谁的梦，拥抱你的梦，是谁的手，那是谁的手，是谁的梦，拥抱你的梦，是谁的手，握着你的手。 Mary 说两个人不如一个人，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像你说的爱像一个眷恋，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Mary 说那眷恋不是我们，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像你说的爱像一个眷恋，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我不知道各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一起叭叭叭叭叭叭叭，就是那个鼓点，然后是特别有节奏感，对对对，很洗脑，而且确实可以带动气氛啊。这个呢是来自我们自画像乐队的一首歌曲，叫做《电报大楼》，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呢？我看到我们的网友们今天也是比较活跃，说加油哦，大佬，来自我们的果子哈、啊，还有说给各位点赞，唱得很好听，很好听，已经去搜索了。总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这首歌能不能跟我们再次的推荐一下，也就是我们的这首《电报大楼》。 好，其实这首歌也是我们专辑的一个主打歌。 嗯，可以跟大家 也没有之一。 对对对，没有之一。嗯， 没有没有之一，因为那《温暖忧伤》是比较慢的一个，然后这个是比较快的一个，正好是这张专辑两个那个歌曲， 就是不同风格的。 对对，然后其实我们乐队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本身自带忧伤特质吧，其实没有。 我觉得你长得就很有导演气息， 长得很忧伤。 对，没有没有，因为刚见面的时候，我一开始看这名字好特别，叫李安，李安也是一名比较有名的导演嘛。 是。 对，然后后来见到真人的时候，我说哇，这个长得也比较具有导艺术气息很强。 对，那个李安也大器晚成，像我们也是。 不，你们是就是从一开始就非常的有天赋哈。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咱们乐队行一直走的是这种比较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创作状态，是吗？ 嗯，对，应该是有点吧。主要是歌词里， 是因为你的嗓音吗？还是就是歌词？还是最初的设计就是这样？ 就是也没设计，然后就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就自成一派，也不知道为什么。 乐队几个人还都挺逗逼的吧？但是 都挺逗逼的是吗？啊，只有你，你们说你们这队员，所以最后只有我们的主唱是比较逗的。 对，我是最悲伤的那个，他们应该都没有那么悲伤。 啊、哦，我知道，就是类似卓别林，就是越逗的人，可能内心越有一颗悲伤的心啊。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半点之后继续来看。 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8.2AM927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月月。那今天呢，跟大家说了啊，我们做了一定的改版，变得非常的难以琢磨了。总之呢，我们今天呢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也希望各位多多的参与进来呢。参与的方式到底是哪些呢？首先比较传统的方式就是 FM98.2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毕竟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希望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直播中。首先第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去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左下角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就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栏目，赶快点击进入啦。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在每期节目当中呢，都会请到重磅的嘉宾啊。今天呢是我们改版的第一期，当然嘉宾的这个含金量就非常高了，也是非常重磅的。还是请各位来跟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哎，又见面了，我们还是自画像乐队。 还是自画像乐队，还是一样啊，从我右边开始，然后 one by one 一个一个来给大家打招呼。 对，如果有刚看节目的朋友，我是自画像乐队主唱，我是李安。 我是鼓手小能。 我是键盘手李增廷。 嗯，那这边 我是贝斯手郭立伟。 我是吉他手小皮。 嗯， 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笑了？没事可以说。 我像我说话的时候他们都会笑。 哦，是吗？ 对对对。 哦，是吗？刚刚还说这个乐队非常的日常，其实挺逗的。 我还没笑的是我。 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其实我觉得最逗的是他，是吗？ 没有，是我们鼓手，我们鼓手最逗。 OK， 好。总之，这就是我们表面忧伤但自带欢乐点的我们的自画像乐队啊，欢迎各位！而且今天也是我们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而且带着自己新专辑《如一》以及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啊。那在下半段同样会为各位带来好听的歌曲。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更加好玩的环节，就是挑战环节。各位想听他们做出怎样的挑战呢？打开你的脑洞，可以向我们发送过来呢。通过的方式就是 FM98.2 我们的公众账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各位赶快一起参与互动。那在我们的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在最开始还是要通过我们的音乐来跟各位展示各位的实力的哈。那接下来这首歌《独自过冬》好不好？ 好， 好，一起来欣赏来自自画像乐队的《独自过冬》。 独自过冬， 走过午夜的街头，等着回忆的窗口，人潮散去的时候，寂寞如秋，不能停留，天气微凉已很久，怀念曾经的问候，我们挤在那路口，那年深秋，温暖依旧，我不停地追随，逃不过那伤悲，拥有的岁月从不曾后悔，也许会有一天，在你消失的路口，余温随冬夜流走，彻夜等候，怕你回头，我不停地追随，逃不过那伤悲，永 刺过冬天。 谢谢谢谢。 哇哦，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来自我们自画像乐队的另外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虽然现在早了点，叫做独自过冬。我就觉得各位来的刚刚好，为什么呢？前几天的时候，尤其是在北京啊，就是这个天气太燥热了，你们说这个拥抱啊什么这里面的歌词，你要在这唱我都没有共鸣的。但是今天开始下雨了哈，所以说呢正好今天还是立秋啊，慢慢的天气变凉快了，不管你这个爱情状态如何，不如给对方一个拥抱啊。那其实我现在还是比较好奇，因为我的感觉我们这个乐队，因为毕竟是摇滚乐队嘛，感觉好像并没有那么的摇滚，而是一个非常绅士的一个男生在用他的声音来感受他的生活呀，或者是他的这个日常的所思所想啊，或者关于爱情生活各种各样的这种想法。那你认同我这种说法吗？ 认同， 所有人都认同吗？ 认同的必须认同。 必须啊！你认同的是他是绅士，李安是绅士是吗？还是 都是都是绅士，gentlemen 、啊、那个这个你们可以说不是， 是绝对是，谁敢说不是啊？ 真的，我觉得可以说不是。这样，我们唯一的小姐姐来说，你觉得他 gentleman 吗？考验各位友谊的时刻到了。绅士是吗？哎，其实你们之前有过一些设想吗？因为在上半段的时候，其实这个话题聊了一半儿哈，就是并没有设想过自己就是乐队呈现出来的音乐是这种感觉的。 对，跟着感觉走吧。 跟着感觉走，莫名其妙就唱成了这样。 是的，是的。 啊，是吗？是因为你自己太绅士了，还是？ 对，主要是词曲出来，然后大家编曲可能也按着感觉走，就成类似这样的样子。我们也确实很不容易，稍微安静一次。就是如果架子鼓啊什么的，就是用电吉的，还是挺燥的。 哦，是这样，就是是为了我们这个节目，然后特意的就是安静了一下，是吧？ 对，我们其实也没有太尝试过 unblock。然后结果安了一下，还原来就这样，感觉还挺好。 还可以，还可以，很好听，很好听。所以日常还是挺燥的。 燥的 还是很燥的是吧？ 可以燥，可以安静 啊，可 以 啊，可动可静，可以绅士，同时又可以很少年。哦，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哈。那接下来下一个话题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各位，你们在加入乐队的时候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一样吗？我们从我的左手边开始啊，一开始两位都非常安静啊，可以说一下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 我会比较喜欢一些英式摇滚乐吧， 英式摇滚， 对，像电台司令或者是绿洲这样。 啊，你说话很洋气哦。 对，他是慢慢 的。对对啊， 慢慢的。 啊，真的吗？ 不是啦。 不是啦，不是啦，总之很洋气了。好，哪里哦？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自己日常喜欢的风格。 对，我比较喜欢流行乐。 流行乐，然后 流行乐， 然后突然就更疯狂了一下。 太疯狂了。因为流行音乐现在元素也很多嘛。 喜欢流行乐。那我右边我们的小姐姐。 我可能比较喜欢日本的音乐。 可以离话筒更近一点啊。 我比较喜欢日本的音乐。 你的头发也是为了这个去做的吗？二次元，你喜欢二次元吗？ 对，我挺喜欢的。 所以你的头发有当时做的时候有想过，因为我特别喜欢你的发色，很洋气。 当时是一个粉色，现在有点掉了。 原来是粉色哈。我还以为你是故意染的这叫什么银白的这种感觉，然后同时里面又加了几丝这种紫色的这个色系呢。 没有这个想法了。 所以你喜欢二次元，那有没有这个二次元里面就比如说动漫的这种动漫系的摇滚喜欢吗？ 喜欢，我也经常听。 OK， 那我们 one by one 继续。 啊，我 对 我也喜欢听一些英式的吧，就是 英式的， 对 Radiohead、北极猴子、Muse、Coldplay 这种的。 哦， 对， 这他喜欢 hiphop、啊、 是吗？ 喜欢吴亦凡 啊，真的，我也喜欢吴亦凡。 刘 国哎，我发现这个乐队的这个元素还挺多的啊，嗯、这个英式摇滚，然后动漫系的，然后同时还有喜欢 hiphop， 然后还有喜欢那个流行乐的。然后那我们的主唱，我们的李安，你喜欢？ 对，我从小是比较喜欢英，就是英伦摇滚。 哦 Radiohead、Blur 那一挂， 嗯， 然后现在慢慢听的多了，也喜欢的挺多的， 嗯， 比如现在的 Trap 什么的， 嗯， 也都挺做的挺好的。 所以你也喜欢吴亦凡？ 还可以，歌还挺好的。 哦 okay、 我们表面上都喜欢英式，私底下都喜欢 都喜欢。 对， 有点请错人了。但日常就是你们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趋于同样的风格？因为我发现你们都比较喜欢英式摇滚，是不是？ 表面上都是， 表面上都是。那所以你们做音乐做的都表面上的风格吗？不可能，对， 都比较融合了， 都比较融合哈， 比较融合、 嗯， 还都没有出大家喜欢的这个风格的这个圈儿。 对。那之后，比如说会，比如说你这个专辑里面十一首歌，然后分两首给他喜欢的什么什么动漫系呀、啊，分两首给他喜欢的带点这个流行元素的，会有这样的设计吗？ 我觉得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没准排一排，最后又排成我们的风格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互相磨合了之后，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我觉得真的是很 gentleman 的这样的风格，还是很好听的哈，独树一帜。没有反应。 嗯， 对。 我觉得这个 gentleman 这个词啊，各位好像都有点保留，刚刚使劲挖都没人说。没人敢说，是吧？好，那私下继续跟我说啊。那在这儿我们继续来带来好听的歌曲。好了，接下来是来自我们自花香乐队的《旅人》，准备好了吗？ 好， 好，一起来听。 首很好听的来自我们自画像乐队的《旅人》。哦，进了一个罢了罢了罢了，干嘛呀？还要成对什么什么刚说什么？ 我说罢了罢了，别唱了。 不，我是觉得就是人生就是在旅途当中啊，为什么还要罢了，尽情享受嘛哈。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另一个重磅环节要来了，当然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环节，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挑战新歌声，等你来挑战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我们的自画像乐队。那今天其实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其实我在之前跟各位沟通的时候啊，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可能你要做很多的改变，不仅是个人演唱风格上的，同时可能还要挑战自己的歌曲，那玩法也是五花八门呢。我们之前是玩了一通这个抽签啊，我们的自画像乐队呢非常自信地说他们要选择现场的即兴创作。那这个时候我们记得吴大大你们乐队都不知道用谁选的， 我选的。 谁选的我还以为你们都知道共同来选的呢。李安导演，这趴是你安排的。那昨天确实李安同学啊说了他要挑战我们的现场即兴的挑战。你有 freestyle 吗？要展现你的 freestyle 了。可以。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乐队人这么多啊，那我们剩下的四位小哥哥小姐姐就可以做我们的评审团。那十分满分，等我们的李安完成他的即兴创作之后，谁让你没告诉你的这个队员呢？这时候各位就可以进行的来这个批判了啊！没有，进行的来打分，一定要公平公正。那这个时候，我来出考题，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自画像乐队。这个是我们创作的关键词啊，可以吗？李安大导演。 行吧，就一个词就行了，是吧？ 对，就是以这个为主题，自画像乐队以这个为主题。你之前有没有预测过？ 就是以我们乐队的名字为。 对对对，你之前有没有想过我会出什么关键词？ 没想到会用自画像乐队吧？ 哦，是吗？因为昨天我跟李安在这个交流的时候哈，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什么青春啊，这种特别烂俗的这种词。但是今天啊，这个真的是即兴。昨天我还问他，我说要不要这个提前透一下题之类，他特别自信，说没事，现场来。好，那现场的时间就到了，你要准备多久？ 我觉得可以直接来吧。 哦，直接就来是吗？好，那我们的大众评委，不，我们的专业评委们，我们的四位小哥哥小姐姐啊，专业评委一定要竖起你们的耳朵，有请我们的一号选手，也是唯一的一位选手李安同学，为我们带来他的即兴 freestyle。那主题就是我们的自画像乐队。好嘞， 好酷， 李安来了。 freestyle， 你们弹可以弹 E 就行了吧。一个 E 一个 A9。 你不是说来就来，那不要跟评委 自画像乐队好起来。 就像没来过，就像我也没去过，就像你走过我的生命，想留下什么却也悲伤的转身走了。也许冬也来过，也许也去过，我就是自己给自己的过客。你说能不能把你画下来，我说不如写一首歌。就像那一首 差不多了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skr skr skr 可还行？可以可以啊，非常棒，我觉得还可以。各位，我们的专业评委，你们觉得？有没有说我觉得不行的？ 你觉得 OK？ 你觉得 OK 什么？刚刚网友在呼唤啊，唱得非常好，同时还在问贝斯帅哥哥呢啊。那我们接下来先由我们这个我的左手边啊两位帅哥来做一下专业的点评，一定要专业哦，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这个一定要严肃，一定要专业。 来来，这个黑头发 点评一下，对， 不是说贝斯帅哥哥， 来小皮先说啊。 对，我们二位一起来。 对，我觉得还可以，这个 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这个旋律线条很好听， 现场很好 听。 我觉得有准备过，上次 有准备过， 上次准备过的，上次 了。对， 然后 我觉得没什么毛病，就是挺好的。 你能不能指出一点就是问题了？ 问题就是和弦太少了。 对 ，melody 还可以，动机可以发展再丰富一点。 对对，就是因为现场即兴嘛，我可以理解，和弦用的少一点，稳妥， 很稳妥。所以你要 pick 他吗？ 不用，就是、 啊、不 pick 他。OK， 就是表扬了一大通，我不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好，那我们的啊，哦对，打分 打分， 十分满分打多少分？ 九点五， 哇， 这么高、 啊，哇，好高啊！你这个调定的太高了，之后你看后面几位音乐人，后面几位评委是吧？压力还挺大哈。第二个打分， 对，我觉得不管他从这个主题性和旋律上，还有这个词啊啥的， 嗯嗯， 都很不错。 能不能稍微给点差评？ 但是啊， 他是我们的主唱李安同学是给了你们好处费吗？ 对，但是我们的小吉他手刚弹错了， 他转别的和声了。 所以打分是多少？ 所以我也给他9.5分。 9.5分啊、哦，也是很高的评价。那我们的小姐姐到你这边啦。 要不要加入我的战队？ 要不要？我给你唱 hook， 是不是？所以你的评价是？ 我觉得就是还那个歌词还真有一点那个设计感，不知道是不是提前， 就像没有来过又像来过了是吧？然后 就 到底来没来呀？ 歌词还挺好的。 对，歌词很好，很有诗情画意，还是保持自己风格的哈。 对， 所以打分是 9.6吧。 哎呀哎呀 ， 你说接下来，我们 能一凡老师， 哇， 我们的一凡老师， 这就是我的小老弟， 你知道小老弟都不可以，都不能， 定啊、 都不行的，你知道吗？ 小老弟要死， 对，小老弟都不可以被 pick 到的， 那就不要骄傲了，那这个分数就打到9.9吧。 哎呀，哎呦，好，那我们的李安同学，你自己给自己打多少分？ 其实我还真没套词，我觉得就是。随便瞎唱一唱，我觉得打6分吧。 打6分，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 谦虚。 没有没有，反正在我自己这儿应该及格的是够了。然后，我们可以去排排首歌，然后加上他们一人一分。 嗯。 希望最后能做一个得10分的歌吧。 哇，也非常期待啊！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啊！这个，哇，非常给力。我觉得就是满分10分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是现场的即兴，而且今天是勇于跟我一样去吃我们这个螃蟹的第一人哈，今天真的发挥的非常棒了。各位网友们，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又打多少分呢？赶快在我们的留言区进行互动。当然了，最后我们的时间还是非常有限啊，比较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各位可以在各个平台以及Live House 当中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现场当中去找到他们，也就是自画像乐队。对，赶快来打个广告。 你来吧。嗯， 谁来打？ 那个， 谁来介绍一下？说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 在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虾米音乐都可以搜到我们。然后就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留言。然后基本上留言的回复留言的都是我，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 哦，想勾搭我们的小姐姐，看看。好，开玩笑，开玩笑啊。那我们最近有没有？我知道最近出了专辑叫《如一》，有没有相关的演出或巡演之类的计划？ 我们9月8号，然后是10号、8号，8号会在哪？世博园是吗？ 对， 世博园会有一个那个就是5公里酷跑的活动， 哇！ 然后会有我们，然后有 A 公馆，还有逃跑计划， 哇！ 这些乐队一起去，然后助跑。 哇， 我们算助跑嘉宾、 你们是助跑嘉宾，就是现场去演奏，然后 我们去 加油， 我们在旁边演出，然后为他们 助跑。加油加油加油 然后可能十二月份开始会展开一个一轮新的全国的巡演吧。 哇， 会持续到明年的三月，然后我们还在筹划当中。 嗯，那我们这些计划是不是在微博当中可以找得到？ 对，微博然后微信公众号都能了解到我们的信息。 嗯，那名字就叫做自画像乐队，希望各位 对的 各位可以多多的关注啊。再次感谢我们自画像乐队，当然了，你们的歌曲温暖忧伤即将成为我们打榜的第一首歌曲。 哦，谢谢。 也希望各位多多的支持他们的新专辑如意，以及他们即将打榜的这首叫做温暖忧伤。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到来的同时，希望各位多多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是我们的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啦。